要拍成 MV 干脆，不能有伤害是最美，剧情是你才是。 明月当空，乘风 人海茫茫，无风起浪，暗潮汹涌，此消彼长，春暖秋凉，别来无恙，明月当空，乘风破浪，谁心中 听。

躲在寂寞寒夜，冻僵的泪凝结到嘴边，眼看着想念堆成厚雪，怎么能溶解？我始终眷恋你和昨天，再来一遍，遗憾抱歉，记忆的线又怎样？我这里落叶还要飘雪，活在冬天。你告别从前，再见三月还有春天。同一个世界，为何终点却难再遇见？好像转眼到你的季节。 一颗心脏在宇宙间跳动颤抖，日和月交接，你的背影在烟火中摇曳，就像是为轻抚我的世界，一秒之间我的心意一句许愿，更多的时间， 一步一去一圈一圈， 你没有的睡意，等待天黑 People are hearing the band， 他们不想了，他们都睡了，冬天黑一直到最后关头，他们都想了，他们都睡了，乖乖走，不要怕，听我说 oh, oh。 你的背影在烟火中摇曳，就像是为轻抚我的世界，一秒之间我的心意一句许愿，更多的时间 you

所谓，你说什么都对。当我已经变成了你零碎的时间，终于有机会让自己再沉淀，让我回到过去，不再为你而分裂。我竟然如此执着于星座配对，但是对我们的感觉我比谁都要强烈。我曾经仔细听